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情感夜航船节目。世界也许很小，小到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世界也许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会告别谁。星光点点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夜的宁静已来到，让喧嚣暂时停靠，用耳朵聆听，以声音拥抱。像一位老朋友陪着你静静聊聊，让温暖徐徐缭绕。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听听 FM， 每周二四晚9点到10点，就在情感夜航船。喜欢一个人只用一分钟的时间，忘记一个人却要用一生的时间。爱的功课由一个笑容开始，开出千般花朵。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有人用童年点亮一生。人生的功课从一次觉醒启程，蜕变为万种色彩。情感夜航船，每周二四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让你在情感的此岸和彼岸之间收获成长的力量。 晚上好，欢迎来到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情感夜航船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在全新的2022年，每个周二和周四的晚上都会有我来陪伴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情感最深处的思考还有纠结。此时此刻，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聊天室的直播互动当中来。当然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故事广播，来了解到更多的节目。此时此刻你在哪儿呢？此时此刻你又在想些什么呢？欢迎我们的用户燕玲4438，欢迎用户5434，都第一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在听听 FM 跟大家已经预告过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来减少精神内耗。这个词儿我在2021年听过了很多次。用户5434说，如何减少精神内耗呢？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不糊涂，包容，谅解。说得很对，但我觉得能够达到这种状态，可能你真的得具有一定的阅历，你得过事儿，你得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才能有这种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不糊涂的这份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精神内耗这件事儿。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精神内耗。大家对于内耗这个词儿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解？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互动平台 来跟我互动，打出你们的答案。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或者感受，就是你一天到晚好像也没做什么，但就是觉得非常的累，有一种持续的疲惫感。这个现象呢，其实就是精神内耗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因为你很多的精力，你很多的力气，你的能量都用在了你的反复思考反刍当中，这就是一种精神内耗。我要不要去约会啊？如果我这次考试考得不好怎么办啊？如果我这次丢人现眼了，我该如何是好啊？在一些坏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在反复的思考那个不太好的结果，在反复的去演练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压力，这恰恰消耗了我们的一个精神。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萤火虫，欢迎北京五号线。北京五号线说，与其想不通，不如出门运动一下。哎，其实持续的运动对于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精神障碍，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它的帮助不亚于精神类的药物。如果你特别的不开心，觉得非常累啊，有人说，哎呀，我真的运动不了，因为我太累了。其实这个时候，你恰恰应该通过身体的累来去分散你精神过度集中的这种注意力。你在出汗了之后，可能会觉得我的精神内耗没有那么严重了。有网友跟我描述了精神内耗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比如说别人一句话心里想半天，比如说总是纠结，浪费时间又牵扯精力，还比如说有一种性格啊，容易自我责难，容易怪罪自己，说哎呀，今天我这儿没表现好，今天我这个衣服没搭好，容易自我攻击，容易自我贬低，这些通通都是精神内耗的表现。燕玲说，认知不协调会造成内耗的现象，说得非常对，而且很专业啊。很多的精神类的障碍呢，或者我们的一些焦虑啊、抑郁，其实都来自认知不协调。但是认知不协调本身这个词，它就有一些哲学的意味。什么是认知不协调呢？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想多了，你想偏了，这就是一种认知不协调。还有在坏事没发生的时候太焦虑了，太紧张了，这也是一种不协调。持续反复的这种精神内耗会让人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早晨起来的时候四肢乏力，吃完晚饭就觉得特别困倦啊，但是真的到该睡的时候呢，又因为脑子过度的注意力过度的集中，大脑在飞速的运转，过于内耗，哎，又睡不着了。所以呀，2021年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说停止精神内耗是人生变好的开始。的确，减少内耗呢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可是现实中呢，往往我们越想摆脱这种内耗，越是挥之不去。精神内耗就像是一种我们身体感染的病毒，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暗地里不断的复制，袭击我们的想法，让我们陷入一种纠结和焦虑。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内耗呢？这种内耗的存在是如此的普遍，它甚至成为了我们都市人当中可以互相去感染的一种气氛。面对精神内耗这样的困惑，我会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几句留言。葛大爷说啊，说如何减少精神内耗，主要是啊，这样的人呢总是拿别人怎么说来丈量自己，为什么不是自己对自己审视一下呢？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做最好的自己，让别人去说吧。特别对啊，认知不协调说的是第一，对自己的认知不够清晰，第二，对别人的说法过度重视，这两点导致了最核心的认知不协调。燕林也说得特别好，燕林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说，对未来担惊受怕的，充满了担忧，在意别人的眼光，没有自己的思考，啊，这些都是自我内耗。先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我们待会儿回来跟大家分享故事。 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掩，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跟去年说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晚上的情感夜航船，我是主持人夏冰。 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互动直播间来发送你们的留言。欢迎用户5434，欢迎葛大爷，欢迎4438，大家晚上好。情感夜航船这个节目在每周二和周四晚上的9点到10点为大家直播，我们会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去厘清我们在生活、情感、心理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惑。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找到夏冰，也就是我的个人账号，我的听听号，来给我留言，你们想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关于情感的，关于都市人的心理，我会给大家来设置话题。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来减少精神内耗啊。可能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很多人会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多少事，我好像也没有赚多少钱，但是为什么这一年我过得那么累呢？为什么这一年我不太开心呢？也许你进入到了一种自我内耗的漩涡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来自有一本书，叫做《每天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讲的是这本书作者自己的故事。曾经呢，这本书的作者因为很多次投稿被拒，陷入了一种焦虑和郁闷，直到呢，在跟朋友老吴的一次交流中，他才彻底的释然了。他的朋友老吴是一个吃过苦的人，小时候父亲早早的就不在了，母亲离家出走，留下了卧病在床的奶奶和无人照顾的弟弟。为了养活一家人，老吴白天捡塑料瓶，晚上去餐馆刷碗，最难熬的时候要兼职3份工作，一天只能睡2-3个小时。从前的经历让老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悲观地认为，人生就是由一连串的苦难组成的。可是如今，老吴不仅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他变得擅长弹钢琴，还研究起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走向，他像是变了个人。这本书的作者很好奇老吴是怎么转变过来的，老吴跟他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当自己经历了最难熬的那段时候，就彻底释然了，因为他发现很多糟糕的事情只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如果自己只是在一旁看着，或是躺在床上想着这些事儿，事儿就会越想越困难。只有当你真正的去做了，去着手解决这些麻烦了，你会发现他们不过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因此，咱们一定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焦虑上。焦虑是最没用的。那句话怎么说？如果坏的事情不会发生，那我们根本不用焦虑。如果坏的事情一定会发生，那更不用焦虑了。我们只需要去想着怎么去应对这件坏的事情。焦虑没有用，因为它会吞噬你大把的时间，让你觉得仿佛有事情在忙，陷入漫长的内耗。实际上，你除了焦虑，什么事儿也没做。是的，很多事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最开始的那一两步，可怕的是对事情产生的悲观的想法。去解决麻烦吧，去面对麻烦，你会发现不过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用户7373在后台跟我们分享说，想不明白就不用想了啊，说想得明白就不用想了， 不能想得明白，也不用想了，让它过去吧。我发现我们节目的粉丝都是一些哲学家哈。对呀，这件事你要想不明白，那就甭想了，耽误自己睡觉的时间。你要想明白了，那更可以睡觉了。秋风秋雨说，要学会分散转移注意力，不要想得太多，要多与人交流学习。其实一个人呢，在陷入精神内耗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总是一个人宅着。因为你在自我内耗的这个漩涡里，会形成一个自我的闭环，绕不出来。如果你能够尝试着走出去社交，跟朋友去聊一聊你的那些烦心事儿，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可能那些事情对你的压力也就随之释放和减少了。欢迎晨晨说，135没有吗？135真没有。如果我们节目的听众越来越多，我们的粉丝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会开放更多的直播的时间。目前呢，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说还是在跟大家熟络的一个阶段，希望大家能更了解我，也借由这个节目更了解自己。还有一个小故事，来自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一件糟糕的事儿》。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一个叫廖丽亚的单身的女士，总是碰不上对自己认真的男士，因此呢，经常生闷气。直到有一天，她遇见了一位特别年轻又英俊的男士。这个男士啊，他不仅一直盯着廖丽亚看，还主动的托人找他搭话。廖丽亚觉得这男的肯定是对自己一见钟情了。他们在舞会上接连跳了好几天的舞，后来呢，这位男士还到廖丽亚的家里，到他的父母这儿登门拜访。廖丽亚的爸爸也认为这个画家跟自己的女儿挺好的，邀请这位画家在自己家里住下。啊，这位英俊潇洒的男士是一位画家。可是画家的日子待得越来越久，廖丽亚却一直没有等到他的表白。廖丽亚一家开始着急了。可是这个画家呢，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没有说过只字片语的甜言蜜语，而廖丽亚的父亲已经准备好了嫁妆，甚至以喜欢被别人叫自己爸爸为理由暗示画家来叫自己爸爸，已经太明显了。廖丽亚呢，也因此沉浸在一种自我怀疑当中，为何自己那么难于使人接近呢？直到3个月后的一天，父亲终于等不及了，他问起女儿，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结果，对方是否表白过自己的心意呢？廖丽亚只说，这个画家真的很腼腆。情急之下，父亲就直接叫来了画家质问他。意想不到的是啊，这画家颤抖着胆怯地说出了来到廖丽亚家的真正的理由。原来啊，画家来这儿并不是为了跟廖丽亚谈恋爱的，他只是想请廖丽亚做自己的绘画模特。正是因为廖丽亚太渴望爱情了，就陷入了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也就是想得太多了，最后陷入了自我折磨的一种窘境。听上去这个故事有一点搞笑，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廖丽亚太多情了。事实上，这种事儿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有的时候，你的一个同事面对你热情的打招呼，可能没有理会你，你心里也会多想，我是不是什么时候得罪他了？我是不是之前忘了帮他买咖啡了？但其实呢，有可能只是他昨天晚上跟自己老婆吵架了。 有时候与其反复的思虑，不如早点弄清事实。如果你不打算去弄清事实，那就别去想了。秋风秋雨说，了解自己的情绪，减少消极负面的情绪，保持正念，活在当下，享受生活。我不知道我们节目的听众有多少人了解过正念，了解过冥想，这对于我们的精神健康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就像秋风秋雨说的，宝姐姐说别钻牛角尖儿啊，说的特别对。宝姐姐还说，忧愁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放过自己吧。说得好。欢迎4856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来减少精神内耗。你有没有遇到过精神内耗的状态呢？有没有因为一件小事儿，在深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有没有因为对这件事情的思虑和担忧，而让自己感觉到身心俱疲？欢迎大家在故事广播的听听 FM 直播间来分享你们对于精神内耗的一些感受，一些感想。送给大家一首《风吹过的夏天》，希望大家的心情都像风吹过的夏天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睡一觉之后，太阳会照常升起。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清新意见，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爱的旋律是张模糊的脸，想象拼凑的完美，也许这终将会是个情节，纠结。风吹过下雨天，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清新意见，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情绪怀念是怎样的人我 都大咖来了，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中午晚八点， 锁定 FM 九五四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情感夜航船节目。喜欢一个人只用一分钟的时间，忘记一个人却要用一生的时间。爱的功课由一个笑容开始，开出千般花朵。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有人用童年点亮一生。人生的功课从一次觉醒启程，蜕变为万种色彩。情感夜航船每周二四晚上九点到十点播出，让你在情感的此岸和彼岸之间收获成长的力量。 晚上好，你来了吗？你在吗？欢迎来到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二和周四晚上为您直播的情感夜航船，我是主持人夏冰。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的情感困惑，还有那些情感中的思考。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来参与我们聊天室的直播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故事广播，来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何减少精神内耗。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来分享，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精神内耗的那样一个阶段呢？你们是怎么从精神内耗的漩涡当中走出来的呢？欢迎大家跟我互动起来。前段时间有一位朋友来跟我诉苦，他说他最近做什么都不起劲儿啊，好不容易有了目标，还没开始行动就累了，总是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且呢动不动就情绪低落。其实这就是陷入了一种精神内耗的表现。我上网搜了一下，有人说啊，说内向的人更容易精神内耗。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精神内耗是什么呢？通俗的讲啊，它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两个小人儿在打架。内向的人还真不一定精神内耗就严重啊。什么样的人精神内耗会严重？给大家画重点啊。第一，他非常的敏感，高敏感人群。第二，他的自尊心、自尊水平可能会比较低，对事有过高的期待，对自己有过严的要求。他的表达能力和意愿不强，又不敢争取，害怕冲突和斗争的人，这样的人精神内耗就会很严重，而无关是内向还是外向。特别是那些偏内向又高度敏感的人，就极容易进入精神内耗。有人说啊，什么是内向？就是一个人嘴巴笨，不善表达，不喜欢说话。其实真不是啊。对于内向的正确理解呢，是一个人能更多的从独处中获得能量，那么他就是一个偏内向的人。 一个人周末在家宅了两天，满血复活了，这个人可能偏内向；而一个人周末两天去了好多的局，跟朋友们聚餐、唱歌，去聚会，然后他就觉得满血复活了，这样的人可能是偏外向的。在现实里呢，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内向者的本质啊，觉得内向的人其实就是比较木讷啊，扭捏不大方。其实不是，一些内向的人他们也擅长社交，只是他们没有那么爱社交。刚刚说了，内向又高度敏感的人比较容易产生精神内耗。葛大爷说内向就是喜欢孤独，但孤独不一定是无趣。我们节目的粉丝都是一个一个的哲学家。内向其实是在独处当中能获得能量的那种性格。用户4856说，如何减少精神内耗呢？我们要接纳自己啊，提升自我价值，多运动，多跟大自然接触。说得非常对。宝姐姐说，别太追求完美，要求别太高啊。那些完美主义者其实容易自己心里两个小人打架，容易对自己不满意。宝姐姐说，只要能活着，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什么都无所谓。降低期待，更多的努力，你就会更少的精神内耗。有人说精神内耗其实没事儿啊，对吧？我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我想得多，这样能确保我做事情万无一失。可千万别小瞧这种主观的损耗，它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影响啊！来跟大家说一说精神内耗对我们产生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小的方面，精神内耗呢，会影响我们的自我评价，会影响我们做事的意愿和效率，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甚至会让人失眠。精神内耗会让我们在遇到机会的时候裹足不前，畏缩、犹豫、不自信，从而表现不佳，错失机会。这是小的方面。还有大的方面呢？大的方面是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啊。虽然这些病的病理比较复杂，但是我们都知道身心灵是一体的。如果你的精神持续地处在那种内耗、自我折磨的那种状态里，你很容易会引起身体的一些不适啊。那在医学心理学的临床也研究表明呢，如果心理内耗长期存在得不到疏导，确实会导致抑郁的情绪。而且呢，它会让我们精神萎靡、恍惚，还会引发很多的身心疾病。所以呢，精神内耗如果你不去关注它，它就会成为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且啊，这种内耗呢又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所以有人也将心理内耗称作现代职场的一种隐形杀手。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啊，五个造成我们精神内耗的原因。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直播互动平台来写出你们精神内耗的一些体会，你们是怎么解决自己的内耗的呢？你们又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给到那些现在正处在压力和一种持续内耗状态当中的朋友们呢？葛大爷说，精神内耗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先要看到它，要看到我们现在处在这种内耗当中，去发现它。在心理学上我们会叫做觉察。 来跟大家分享五个造成精神内耗的原因。第一，高敏感、低自尊、过度的自我关注。高敏感，它是一个人的感官能力过强，一点小事儿，别人的一个表情，别人的一句话，就能牵动他的神经。过度的思虑会造成内耗。还有，过分关注他人的眼光，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做某件事情的关注，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都会导致我们精神压力过大。其实每个人的心思90%以上的时间都在想自己。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常想想这句话，你会轻松一点。第二个会给我们带来精神内耗的原因，是人际关系中的猜疑、嫉妒、讨好，还有多种利益和情绪的互相冲突。比如说，同事升职了，但他干的活没我多呀。发年终奖了，为什么别人比我拿得多呢？还有，跟喜欢的男生表白了，他却拒绝了我。为什么当初他主动跟我聊天呢？好伤心啊。这其实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当中对别人的反馈过度的在意，太多的比较，太累。宝姐姐说，如果强求不来，就顺其自然。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的事情何尝不是如此呢？对于我们的情感，对于我们的工作，很多的事情都是强求不来的。做好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第三个会引发我们精神内耗的原因，就是过度的竞争、同辈压力，还有父母的期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在中西方的文化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词，我们叫同辈压力，在英文里叫做 peer pressure， 就是我不会跟比我年纪大的人去比，也不会跟更年轻的人去比，我就会跟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身边的那些人去比较。哎，如果我的同事又买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如果我的同学孩子考了多高的分儿，我可能会心里，哎呀，特别的吃味儿啊。这就是一种同辈压力。其实，把目光放得远一点，世界如此之大，如果真的去比的话，参照系太多了，压力山大。比到最后，你会发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知足常乐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心理状态，你说呢？欢迎大家在故事广播的听听直播间里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精神内耗，来，大家跟我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在精神内耗当中走出来的，有一些什么样积极的方式来打破我们精神内耗的这个下行的螺旋。欢迎大家来跟我留言。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忘掉种过的花，从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 清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金扑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拆下。小餐台沙发雪柜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刀器那回吗？等不到下一代是吗？ 感谢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给我发来的留言，很多的人都跟我分享了如何走出精神内耗的一些小的技巧啊，我觉得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用户4856说，拿得起放得下，不过分执着，说的特别好。其实很多我们的一些精神的困境都来自于两个字，叫做我执。对于那个自我太执着了，对于那个自我太在意了，把那个自我放得太大，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痛苦。宝姐姐说得更好，她说，人不是靠记性活下去的，人是靠忘性才过下去的。人总要向前看，向未来看，过去的就过去吧。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摆脱精神内耗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压力？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胡思乱想呢？对于那些非常的内向又高度敏感的人来说，有两个小技巧啊，分享给大家。第一，我们一定要确认事实的真相。在心理学里有一个很著名的 ABC 的理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A 说的是事实， B 说的是我们对于事实的看法， C 说的是我们对事实的这个看法而产生的情绪。听上去挺简单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来上班，然后非常热情的啊，给老板倒了一杯咖啡，但是老板没有理我，耷拉着张脸。这件事儿它就是 A， 那 B 呢就是对事情的看法。其实我可以有很多种看法，比如我会觉得 乐观的人，他会觉得，哎呀，老板肯定昨天谈生意谈得不顺利吧，家里可能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悲观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我是不是这个月的 KPI 没完成好。再悲观的人可能会想，我是不是哪儿得罪领导了，我完蛋了。而基于这些对于领导的情绪的不同的认知，不同的看法，又会滋生不同的情绪，很神奇吧。所以说，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确认这个事情的真相，而不要像很多陷入了精神内耗的人一样，将一件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跟其他一些毫无关联的事情连接了起来，产生了一些根本是没有用的负面情绪。当我们自己的脑子开始一些不好的想法，开始灾难化思考的时候，第一步，把你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来。第二，将这些事情进行分类，区分一下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你想象出来的。有一本书叫《一念之转》，它讲到了一种确认事实的方法，就是当你觉察到自己陷入焦虑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反复问自己，那是真的吗？再问自己第二遍，你能100%的肯定吗？相信你能够找到内心最真诚的答案。第二个小的方法，要扭转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主持人窦文涛呢，曾经在圆桌派当中分享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有一次他自己遇到了很难过的一个事情，可是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的情绪改变了。他反思了，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他说，有些坎儿啊，当你觉得可能过不去了，你就等一等，等这个情绪过去，你会发现那件事儿其实并没有那么泰山压顶，只是当时把这件事儿想得太重了。问题不会随着我们睡一觉而消失，但是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的看法是乐观的，就算你是在困境当中，也不会因此而郁闷。当你停止思考那些吓唬自己的想法，你会发现事情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当你控制了自己对问题的想法的时候，那个胡思乱想的自己也就消失不见了。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给我留言，跟我分享你是怎么应对精神内耗的。用户晨曦说，降低我们的预期会减少很多的心理压力。降低我们的预期也会减少焦虑，说得非常对。心理学的研究说呢，说个人对于事物的过高的期待，对自身的过高的标准，过严的要求，都会导致精神内耗。此外，还有一方面会引起我们的精神内耗，就是想的太多，行动太少。那个问题叫什么来着？拖延症。拖延症如果严重了啊，拖延症晚期患者，加上你的自身的完美主义倾向，你就很容易精神内耗。其实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你的目标和期待也不该是完美和绝对的优秀。我们要去修正自己对于世界、对于他人和对于自己的认知，多跟别人社交，多跟朋友去聊一聊。每个人都是反照出自己影像的一面镜子，你会发现不是事实，而只是你的想法在影响你。 因此，别让无端的想法控制你自己，做自己想法的主人，好吗？答应我，2022年，做一个开心的人，做一个可以控制自己、可以控制自己预期的人，降低期待，尽全力的去努力，做一个尽量少拖延的人，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内耗会慢慢的消失不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情感夜航船所有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也希望2022年每一个人都能过得更轻松一点。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儿来跟我倾诉吧，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来关注我的听听号，给我留言。我们下周二晚上9点不见不散。 Without you, my tired heart is beating so slow. Our hearts seem less than we wanted. We wantedWe do not know, we do not know. To light the night, to help us grow, to help us grow. It is not said, I always know.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大咖来啦！ 每周二、周五晚8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啦》。